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 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是12月31号，2021的最后一天，岁末年关之际，回首2021，全球疫情仍在艰难的防控当中，而明年北京呢，2月4号就会迎来冬奥的开幕，倒计时很快就是30天了。总之，多年的准备就要拉开大幕，这使人激动，也充满挑战。今天我们节目里首先呈现的呢，就是年底的全球年度汉字评选结果。随着汉字文化影响力在全球的不断扩大，每年这个时候呢，汉字文化地区都会有评选年度汉字、年度成语等等活动。而这两年，在远离亚洲的美国、法国等地，当地侨社也会评选出年度汉字，来总结这一年来他们所深刻感受到的社会民生氛围。今天我们节目呢，就要首先来连线位于巴黎的法国欧洲华语广播电台董事长蔡连华先生，他也是巴黎法兰西岛大区经济社会和环境议会的副主席。作为当地的侨领，他也带领当地的社团呢，进行了连续4年的法兰西年度汉字的评选。他说，在今年的年度汉字评选当中，汉字熬，就是煎熬的熬这个字，以34%的高票当选了这里的年度汉字。大家认为这个字传神，体现出了当下法兰西许多民众的真实心态。 今天早上有一篇文章，那个公开的信，写给政府公开信，要求把那个学生的假期延长1周，看看怎么样。我是在巴黎市政府工作的，可以远程上班的就不要出来。反正目前就是疫情是非常非常严重，现在差不多三分之一，现在住在那个负压那个病房里面，还是这个 Delta 占多数。这个 Omicron 呢，我想今后2周就在法国会占多数了。我们现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本来说可以请朋友、那亲戚朋友来家里一起过节，但是现在大家如果能够避免的话就避免，一定要避免。而且第三针疫苗，希望大家尽快去打。所以这个数据真是让人担心。哇，在巴黎首都里面，每10万人就有1500人是确诊的，所以这个数据真的是让人很担心。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所以我们选了一个熬字，已经熬了3个封国了。现在接下来我们也不知道，反正我们年度汉字选了一个熬字。法国那个在网络、社交网络还有那些朋友都说，今年这个字选得很好，而且用一个汉字就能够表达出很多个意思，就在疫情时间，人们的一切的忍受的忍耐和坚持，都可以用一个字、一个汉字就能表达出来。所以呢，我又很高兴，今年大家都那个熬字选了之后，就超过34%的那个票数。 据蔡连华先生介绍，从这个星期开始，法国的新冠肺炎感染率达到了疫情开始以来的最高水平。人们说，疫情感觉像是一部没有结局的电影。目前法国议会正在商讨，打算通过一项草案，疫苗通行证呢从明年1月15号开始生效，而且这个草案会要求进入公共场所时要出示疫苗接种证明，而不仅仅是阴性证明。 大家都是呀，现在疫情这样子，我们家人，我爸爸93岁，我老妈89岁，我都不敢去看他们，因为还没有打第3针，他们已经打好了，但是还是只是在视线上那个对话，希望在2020年就把这个疫情完全解决掉。我们也希望自己这样能够熬过去，熬得过去我们就是胜利了。没办法，就是今年就是这样，所以今年是过年过节是特别很特殊。而且在经济这方面已经也投下很多钱了呀， 现在在许多行业，比如说餐饮业吧，餐饮业现在他们在号召餐饮业的老板要将工资提高15%到25%，但是还是找不到人。做护士在医院里面的护士，他们也累了呀。年底他们要放假的，也要轻松一下。现在国家呢就给他们一笔奖金，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学生假期，也是年底假这期间继续上班，因为我们不知道到底每天会要接待多少个病人来医院里面，目前不知道。 蔡连华先生说，虽然法国距离中国遥远，但是呢，他们的心一直在挂念着祖国，也时刻关注着中国的抗疫和北京冬奥会的筹办。而法兰西年度汉字评选今年是第四届了，选出的这四个字也传神地表达出了法国社会和民众这4年来的心路历程。 希望我们办这个年度汉字呢，是要目前最大的目标是要提起我们华裔后代还有法国人学习汉字的兴趣嘛，这是我们最主要的宗旨。第二呢，我们要广泛的宣传汉字的文化，希望能够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在法国宣传汉字文化。我们是2018年开始办年度汉字，第一年去选了一个辫子，因为当时马克龙有很多国家的变法，很多改革，所以我们用这个辫子很适合当时的国情。第二年，当时就有黄马甲火烧圣母院，还有一个那个化学的工厂爆炸了，所以大家都选了一个乱子，也特别很恰当的。去年那个疫情第一年，我们法国选了一个舍得牺牲自己，那今年就选了一个熬字，2021年，所以变乱舍熬，选出这个四个字，刚好可以来描写法国过去4年的那个状况。在2年半后吧，应该是那个2024年夏天，奥运残奥会在巴黎举行。那我们祖国在2月4号，也是年初四，我年初四开始办冬奥运会。那我们也希望中国冬奥健将，也希望法国的冬奥健将，希望两国的体育健将取得很多很多的金的、铜的或银的奖励，也让我们在海外的华侨华人也沾上一些光芒吧。 好，刚才呢，我们连线的是在法国巴黎的欧洲华语广播电台董事长蔡连华先生，他们评选出的2021年的年度汉字呢是"熬"字。这个"熬"字传神表达出了眼下法国民众的社会心态。那么在中国呢，国家语言监测与研究中心、商务运输馆等将"治"里的"治"作为了年度汉字，"小智治世"。大智治智，就是说有小智慧的人善于处理具体事务，而有大智慧的人会通过健全制度来解决问题，反映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新周刊杂志选择了年度汉字是清，清朗行动，动态清零，而清也是从古至今中国人传下的处世哲学，越是风云诡谲，越是面对诸多不确定性，越是要诚其心而神自清。再看今年由两岸有关机构主办的2021海峡两岸年度评选的汉字当中，难字以最高票当选。一个难字意蕴丰富，2021年疫情的反复纠结，变异毒株层出不穷，从岛内的疫苗风波到政治的博弈，感受到了人类和疾病抗争的艰难，也感到了比病毒更难的政治和人性。那么再看日本，每年的日本京都清水寺都会公布日本年度汉字，今年的年度汉字选择的是金字。日本媒体分析认为呢，选择金字是对2021东京奥运会的总结，全球都看到了日本今年夏天在疫情严峻之下坚持举办奥运，也是给了日本一个金牌，同时也表达了对于明年疫情之后经济复苏的期待。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公布了今年的2021年度汉字是盼，盼望的盼，理由则是很多人认为呢，疫情这一年能够消失的，想不到它又燃烧进了2022年。因此新年来到之际，无数人盼望疫情早日过去。特别是新加坡多元文化多民族的构成，各国出入境政策的收紧，阻隔了很多人的回家之路，人们对于团圆的期盼也包含在了年度汉字当中。此外呢，盼字也体现出了该国民众盼望经济好转，盼望疫情终结等等。同样，邻国马来西亚公布了2021年的年度汉字，也是选择了盼字。马来西亚媒体认为呢，这体现出了民众对于国家公共卫生条件的改善和经济复苏的期盼， 一个盼字真实体现出了疫情笼罩之下民众的感触和期待，一个字说出了全民焦点。另外呢，美国的华侨社团 Good Character 网站也公布了2021年度汉字是涨，涨价的涨。这一年美国的通胀率已经达到了39年来创纪录的 6.8%， 同时还在经历着供应链的危机，希望2022年这个涨字的势头能够有所缓解。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三十分，我们将视线转向俄罗斯，开启今天的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新冠大流行对中俄两国的文化交流确实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其中也包括了文学领域。据了解，因为疫情的阻隔，这给两国的作家以及出版社数十场的文化交流活动都按下了暂停键。尽管困难重重，但是支持汉语、俄语、汉俄互译的出版联合工作却一天也没有停止。下面呢，我们就来听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卫星广播的记者刘晶和吴云所带来的报道，疫情下中俄发展的文学外交。了解中国，走进俄罗斯，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 初看起来，俄罗斯文化与中国文化完全不同，语言迥异，思想另类，形象也不一样。但是如果细细观察，还是可以找到很多共同之处。比如，两国长时间里一直将文学作品看成是人生的教科书，将作家看成是无可争辩的道德权威，这些都是两国人民文化中所共有的特性。中国作家巴金曾说，俄罗斯的经典作家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是率先教他如何成为有德之人，如何诚实做人，以及应向自己的读者讲真相。这是中国著名的文学家1981年在与记者见面时讲述的内容。后来，巴金将托尔斯泰称为是19世纪世界上的良心。 100多年前，俄罗斯作家首批译作在中国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前十年，文学交换迎来鼎盛时刻。当时，茅盾和鲁迅的作品在苏联大批量的印刷，而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和亚历山大·法杰耶夫的英雄小说也为中国读者所喜爱。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俄国和苏联文学作品一直是中国读者的精神方向标。1991年苏联解体后，在美国和西欧文化潮涌之下，俄罗斯文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减弱。尽管如此，俄译汉作品出版数量时至今日仍居世界潮头。这样的成果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中俄图书馆项目，即中俄经典与现当代文学作品互译出版项目。双方达成共识，各翻译出版50本中俄作家的作品，项目于2013年启动。那么目前这个项目的情况如何呢？ 据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中国语言学教研室副教授、中俄图书馆项目协调人玛利亚·谢梅纽克向卫星通讯社介绍，项目实施接近尾声，但我们的工作并未就此止步。他说，新闻点在于中俄经典与现代当代文学作品互译出版项目还将继续，并将填充新的内容。我们来提醒一下，2015年的中俄媒体论坛会议上已达成原则协议，将项目扩充到100部作品，并将人文方向的文学作品也纳入其中。此倡议获得了政府支持，由此俄罗斯主管部委已经批准第二阶段项目规划。双方工作状态相当紧张， 起草了新文学作品清单，将其纳入到项目当中。俄罗斯的关注点是获得国际和国内文学奖的作品。我们期望中国读者能对俄罗斯文学和书市上有影响力的作品留下印象。互译项目首次将传记和哲学书籍纳入其中。中国所需要的儿童作品也是较大的板块。疫情所致，我们与中国伙伴不得不通过远程方式工作，但这不是什么大的问题。 据谢梅纽克介绍，近年来在俄罗斯出版的莫言、余华、冯骥才、王安忆和麦家的作品已获得高度评价，年轻女作家张悦然现今问世的《蚕》亦受追捧。这是男孩和女孩之间的动人故事，他们从小友好相处，并不了解家庭之间的敌视，也因此不得不分道扬镳。互译项目框架内，在中国出版的俄罗斯作家书籍中，谢梅纽克特别指出尼古拉·克里蒙托维奇的小说集《一个欧洲人的悖论》和尤里·科兹洛夫的小说《地缘政治罗曼史》，金秋新作《死后的生活》文集囊括中俄作家的八个小说，将以中俄文本出版。 历史形成的事实是，中国出版的俄罗斯文学译作要比在俄罗斯出版的中国文学译作多。不平衡的原因不仅仅在于人口数量差距，应该感谢的中国的俄语翻译，他们用自己的辛勤劳动使俄罗斯作品更能让中国读者接受，也变得更容易理解。据中俄图书馆项目协调人玛利亚·谢梅纽克介绍，中国有了自己的奖项。他说，为了鼓励最佳译作，在项目支持框架下推出了俄中文学外交翻译奖，邀请了最为著名的俄语翻译做评委。北京斯拉夫研究中心主任刘文飞、中国教育部前副部长刘立明和俄罗斯文学传奇翻译家李英男女士去年12月颁发了首批奖项。中国人民大学外语学院教授陈芳翻译的古泽尔·雅辛娜小说《我的孩子们》获得一等奖。俄中文学外交翻译奖两年颁发一次。我们希望这个奖项能够促进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普及，帮助吸引更多的俄语人从事俄罗斯文学翻译工作，提升他们的职业自我评价，并意识到自己职业的重要性。 有人认为21世纪是个悖论的世纪，很难不认同这样的看法。以文学为例，作家和出版商越来越多，书籍百花争艳，但是读者却越来越少。在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读书的人比苏联时期要少，但是要知道，苏联曾是世界上读书最多的国家。莫斯科地铁中最常见的景象是，乘客们翻看智能手机来消磨时间，而之前，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在看书。吴宇教授，俄罗斯诗歌的伟大鉴赏家，拥有半个世纪经验的翻译家，他在与卫星通讯社《你好，俄罗斯》节目交流时指出，网络时代，中国读书的人变少了。吴宇教授对现代中国的俄罗斯文学状况进行了评估，并介绍了自己的新作，以及与俄罗斯同行合作的情况。 谷教授，中国的读者对于俄罗斯的现代文学的兴趣大吗？ 怎么说呢？我觉得有些人感兴趣，可能有些人更关注欧美的文学吧。我觉得对俄罗斯当代文学感兴趣的大致有这样一些人。首先是高等学校俄语专业的老师和大学生研究生，特别是学习文学和艺术的学生。其次，文化界有些诗人和作家对俄罗斯文学也很感兴趣。比方说大家都知道王蒙、莫言这些著名的作家， 很关注俄罗斯文学。另外有些青年读者喜欢俄罗斯的文化，喜欢俄罗斯歌曲、音乐、绘画和电影。当然了，现在的文化是一个多元化的，有些人喜欢俄罗斯文学作品，可能有些人喜欢欧美作家的作品，大致情况就是这样。 那谷教授，在即将过去的2021年，您有哪些翻译的译作呢？ 今年还可以吧，我今年出版了三本书，一本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崔大爷瓦诗选，书名叫《花秋与猪背》，印数6000册，2021年1月出版。最近他又跟我续签了合同，估计可能还会再印，因为当时签合同是5年。第二本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今年，就是2021年1月再版了普希金诗选，那里头也有我翻译的，我主要翻译了1821年和1832年两个年代的诗。另外我在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还出版了一本普希金诗选，书名叫《我的护身符》，印数是4000册，2021年2月出版。另外我今年完成了俄语诗行里的中国形象。 还那我就有问题了，那谷教授，就是在不久前您完成了的这一本俄罗斯诗词中的中国形象这本书的一个翻译工作，在这本书中我想请问您想向中国读者表达怎样的想法呢？ 就是俄语诗行里的中国形象共有选译了60位诗人的314首诗，实际上就是18、19、20、21世纪用俄语写作的我能找到的诗歌作品全都包罗在里边了。因为有些诗是过去翻译的，那么最近2年呢，我在网上发现了很多当代诗人的作品，也把它翻译过来，比如像伊戈尔·德尔东诺夫和叶莲娜·洛克。所以我感觉这些作品反映了俄罗斯诗人对中国古典哲学、文学、历史、诗歌、绘画的认知和关注。进入21世纪以来，有不少俄罗斯诗人来中国参加会议、游览观光，也有的经商做生意，他们对中国有了更多的了解。我把这些作品翻译成汉语，可以增进中俄两国人民彼此的理解，相互信任的友好情谊，增进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这就是我的初步的设想。 感谢谷教授，那首先也祝贺您啊，就是今年有这么多的收获，有这么多的成就，也为您点赞。 我那个实际上就是前2年出的《克洛夫寓言》，也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克洛夫寓言全集》，它同时就出了2个版本，一个是《克洛夫寓言全集》，另外有一个给中小学生编的一个选本，那个选了80首，这个全集呢是208首，这个书呢出版印了10000册，后来那个给少儿的呢又增印了10000册，全集又增印了3000册。他们最近跟我联系，可能还会增加印数。从这个印数可以说明，中国现在喜欢克洛夫寓言的读者还是比较多的。 其实您翻译这本书也是希望，就是两国人民对对方国家的这个印象更深刻，能够更有一个清晰的了解。 对，是这样子的。我觉得文化交流就像活水一样，能够有流进来的，有流出去的，里面带有中国文化的因子。但是俄罗斯人读了会有俄罗斯人的理解，俄罗斯人读了以后受到感动，他们写诗，那就把中国文化的因子和俄罗斯的民间智慧结合起来了，他受了感动才写诗。所以我用了一个活水长流与情感共鸣，我希望中国

It's 9 a.m. Beijing time.